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88集，整个阿塔克组织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洛风城的真实身份，只以为他是上海某研究所的博士。能够准确说出洛风城的身份，傅文铎的身份不会简单。而且他实力强悍，他能一个人偷偷摸到阿塔克组织的基地，还不被任何成员发现。如果他硬要见洛风城，唐默也不好阻止。唐默思索片刻，抬头说，我带你去见他。傅文铎微微勾起唇角，好。唐默将粉色小阳伞收进背包里，转身带着傅文铎前往洛风城的办公室。走之前，他看似随意的将滚落到地上的石头捡了起来。当两人走到发光的石头旁边时，傅文铎的模样落入唐默的眼帘。傅文铎身材高大，面容深刻，看到唐默捡起那块石头，他神色平静，没有多余的关注。唐默却淡定地说，刚才那是道具，我通关一个副本游戏得到的，有些事情直接说出来反而会打消一些猜测。傅文铎轻轻点头，没有多问，似乎没有关注到唐默撞墙的事情。两个人一起走向楼梯间，就在快要上楼梯时，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使用那个道具时必须撞墙。唐默无言以对，你根本还是看到了吧。唐默没有再理这个人，他面无表情地带着傅文铎来到停车场的地下三层，敲开洛风城的大门。唐默先进入房间，洛风城正在研究前几天发现的那个铁鞋匠现实副本。见到唐默，他惊讶地说，我以为在杰克斯他们从集结副本里出来前，你不会来找我。原本是这样打算的。唐默没有否认，他说，但是有一个人想见你。洛风城觉察出了一丝不对。谁？他站了起来。唐默侧开身子，一个挺拔的身影走进房间。他比唐默稍稍高了半个头，两人站在一起，唐默仿若一把出鞘的剑，剑锋尖锐，男人更像一把黑色的重刀，大巧不工，内敛藏锋。洛风城按在文件上的手略微重了一些，他是个体质很差的预备役，但此刻他觉察出来，这个人和唐默一样危险极了，甚至可能比唐默还危险，这是从武力方面来说。唐默看着洛风城警惕的表情，意识到他根本不认识傅文铎。毕竟和洛风城认识多日，唐默主动开口帮洛风城占据上风。他是傅文铎。洛风城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十分丰富。唐默看着他的神情从惊讶变成怀疑，最后他笑了起来，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洛风城说，傅少校，久违大名，地球上线后，我想全华夏的人都该久违大名了。唐默目光一滞，抓住了那个关键词，少校。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边说，你知道我会来找你，我想如果还有人活着应该会来找我。洛风城说，所以我在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我特意将办公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如果有人来研究所找资料，花点功夫就能看出我还活着。可惜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傅少校你还活着，如果你提前一点开启黑塔一层，我就能做出更好的布置。唐默神色淡定地站在一边，仿佛只是随便地听他们说话，没有插嘴。洛风城看向他说，唐默，看样子你早就认识傅少校。唐默说，全华夏的玩家应该都记得他的名字吧， 我认识他是因为一些契机，圣诞节福利副本的时候，我和他都在那个游戏里。唐默没有暴露默默的存在，洛风城点点头。原来如此，你的游戏之所以那么难，因为另一个玩家是傅文铎。难怪，傅文铎是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有他在，副本肯定会更难。唐默将傅文铎带到这里，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看样子，洛风城和傅文铎之前早就认识，至少不是完全陌生的关系。功成身退，唐默准备离开，他没兴趣偷听这两个人的谈话。洛风城说，傅少校，我大概猜到你来上海是为了什么了。傅文铎略挑起眉。傅文铎将大门堵得死死的，唐默本想出去，却发现这个人只给自己留了10公分的路，根本出不去。唐默正打算让对方让个路，这时洛风城说，唐默，我想以你的实力，你可能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有兴趣留下来听我说说地球上线前我们上海分区的黑塔研究所唯一的发现吗？唐默脚步一顿，他回过头，你说过你们没有研究出任何东西。是，我们没有研究出任何能改变黑塔的东西，洛风城坦诚承认。但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会影响到黑塔，也无法阻止黑塔游戏。唐默说，什么现象？洛风城抬起头，定定地看着他。地球上线前，你有没有觉得心情烦躁，心跳加快？唐默一惊，他沉默许久，收回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洛风城笑道，唐默，傅少校，进来吧，坐。听到洛风城把自己和傅文铎的名字提到一起，唐默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他抬眸扫了一眼身边的男人，先抬步走到房间的椅子前坐下。傅文铎看了他一眼，勾起唇角，走到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明亮的台灯照亮了小小的房间，洛风城将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文件全部收拾了，放进抽屉里。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唐默和傅文铎坐在另一侧。洛风城笑道，既然你留下来了，那唐默，看来在地球上线前你也有过心跳加快的现象。在阿塔克组织里，只有聂飞曾经有过这个现象，可惜聂飞现在已经不在了。我想除了你以外，傅少校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现象吧。唐默和洛风城一起转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神色冷静，点了点头。洛风城说，11月15日黑塔宣布地球上线，给出3天时间选拔玩家。在17日晚，我们发现上海的3家医院里出现了4个心跳加快的患者，他们的症状十分相似，心跳加快，心情烦躁，情绪暴躁，无法冷静。唐默想起自己那3天的经历。洛风城看着唐默和傅文铎一成不变的神情，他说，发现异样后留给我们研究这个症状的时间太少了，我们还没有研究出任何头绪，18号到来游戏就正式开始了。但在这个游戏正式开始后，我已经有时间慢慢研究这个现象。我遇到了聂飞，他给我提供了不少研究素材和方向。最后，在他遭遇那件事前，我研究出了一些想法。我将这个现象称为黑塔选拔。唐默的心脏顿时漏跳一拍，洛风城的声音停住，他看向傅文铎。傅少校，你们似乎早就认识，或许你比我更熟悉，那我就不用给你介绍唐默了。他再看向唐默，笑道，唐默，给你介绍一下，代号萧龙，华夏西南军区特种 A 队队长，华夏目前最年轻的少校，傅文铎。唐默早就对傅文铎的身份有所猜测，但真实听到时还是忍不住偷偷看了身旁的男人几眼。傅文铎感知敏锐，极快地捕捉到唐默的视线。偷看被人发现， 唐默面不改色地点点头。傅文铎停顿了片刻，看着唐默的目光更意味深长了一些。洛风城继续说道，既然都认识了，那我就解释一下黑塔选拔到底是什么。不过在此之前，傅少校，我先确认一下，你偷渡客的身份是？傅文铎声音平静，11月16日，我在边境执行了一个秘密任务。唐默和洛风城第一时间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所有靠杀人来淘汰玩家进入游戏的人都是黑塔定义上的偷渡客，但杀人的理由有很多种，有的是真的杀人犯罪，有的是出于其他原因。唐默早就思考过为什么傅文铎会是偷渡客，尤其他们在匹诺曹副本里见过面后，唐默心中的疑问就更大了。傅文铎在匹诺曹副本里的表现并不像一个凶恶的杀人犯，如果他成为偷渡客的契机是完成秘密任务，那就解释得通了。同时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匹诺曹副本里唐默总觉得这个人和其他玩家不一样，那是一种坚毅如石的军人气度，深沉藏锋，刀刃俏丽。虽然早就听说过傅少校的名字，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有些事还是得提前问上一句。洛风城得到答案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怀疑傅文朵的行为而感到羞愧，他坦诚地说，11月下旬，我从第一层的黑塔游戏里离开后遇上了阿塔克组织，通过一些方式我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以预备役的身份正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然后我发现了聂飞。唐默，你和聂飞见过，你应该对他有些印象。唐默回忆了一下，我离开马里奥副本的时候确实和他见过一面，虽然年轻但是挺沉稳。聂飞的异能是飞行，准确来说他的异能不是普通的飞行，他可以借助某种介质凌空行走。洛风城拿出一张白纸，用水笔在上面画了一些东西。空气我们无法看见，聂飞的异能也不可以让他走在空气上，但除了空气这种虚无缥缈的气体，其他很多东西他都可以借力行走。洛风城在白纸上画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点，在旁边写上了两个字，沙子。比如在战斗的时候将一些沙子撒到空气中，聂飞就可以借着这些沙子凭空行走。洛风城在纸上画了一个大概的模型，细小的沙子在他的脚下就成了坚实的地面，而且踩在非实质的地面上，他动用异能速度能达到最高每秒100米，而且异能不受限制。傅文铎问道，只能在沙子这种东西上行走吗？洛风城摇头，沙子只是一个比方。除此以外，聂飞的异能里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的异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刚遇见他的时候，他只能在一些比较大的物体上行走，比如石块、木板，但他被偷渡客组织杀死时已经可以在沙子上行走了。这意味着什么？或许再等过一段时间，他可以不借助沙子在更小的物质上行走，到最后甚至直接在任何地方随意走动，这就是空间位移。唐默立刻想到小胖子的异能，赵子昂的异能也类似于空间移动，但他只能移动其他东西，不能移动自己。我刚遇见他的时候，他能移动的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现在已经可以很快速地移动一些大的东西。他的进步速度没有聂飞快，洛风城说，赵子昂没有经历过心跳加快这种变化。唐默闭上了嘴继续听下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